太少了，要不都上外找一块的呢。这一块找去啊，四块钱俩。哎，我刚才在我那儿买葱，那一个老头儿吧，搁我对门儿。我说你最起码的规矩，您都不懂。 他也买葱， 也卖葱，搁我对门儿。我最起码的规矩，我摆这儿不可能摆我对门儿。我说让你摆，我走了。看我到这儿都多素，不想过来的。三块一个，四块钱俩。 这期我们节目请到了一位啊嘉宾丁一，丁一也是我在社交媒体经常关注的一个啊博主吧，经常也有一些互动。那这次也把他请过来啊，要不丁一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一。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设计师，目前在自己创业做一些跟设计相关的事情吧。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介绍的，可能就是关注者比较多一些吧。 为什么有那么多关注者？对 对，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玩的时间比较长吧。 有，我看他们好多人都玩了快十年，还要更久，这样一个时间段。 也可能之前就是可能说的比较多吧，发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慢慢就会有一些关注。 那这次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因为我在北京这边啊正好要待三个月时间，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还是辛苦丁一跑了一趟，他从天津过来，那机会也很难得。那这期节目呢，我其实想聊的啊话题呢其实很早就定了啊，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标签嘛，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所以说聊一下关于天津的一些话题。其实聊天津这个话题其实有些老生常谈，我发现就是聊天津的话很多就是那几个词儿，是吧，就是小富街啊，或者怎么样就那一套。为什么还想聊天津呢？因为我觉得你比如说聊北京，聊上海，聊广州，其实没有什么好聊的，因为他们是一线城市，就是你聊他的这个事儿的空间特别小。那你聊那种三四线五线城市也空间也不大，就是我们想聊这种有一点空间的话题会比较好。包括我们上次聊那个抄袭的那个话题，其实他们也是在一个模糊地带嘛，所以说我们想啊聊这样天津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奇特的城市。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北京人，他们在不能说北京人，就是很多在北京打拼的人可能会选择在天津工作，不能说工作或者定居会怎么样。那天我在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就看到说那个北京天津落户的广告就特别多，大概是这样。 现在是开放落户嘛，以前不是说开个玩笑说大家那个在北京互联网公司一问大家都是买的天津户口，以前是要买的，现在是公开落户了嘛。 那前段时间开放不也是一个啊，很多人报名，30多万人涌进来说这个天津落户的事儿吗？ 啊对，是我就说那时候开始的嘛，然后之前都是大家都是买的。 你买了多钱的来买个户头？ 真的要 没关系， 就是说具体数额吗？ 你不一定对呀、啊，你说那个谣言之类的。 也不是谣言， 有买过的吗？ 挺靠谱的。 多少钱一个？ 大概3万左右吧。 三万多还可以啊，天津的好像车牌好像拍的话也2万多，差不多吧。 不太清楚。 对，家里的摇号一直没摇上，就看能不能买一个，买一个就2万多，差不多这样一个数字。那很便宜的，你上海摇个车牌10万起，对吧？上海户口更不用讲。 你这不能叫摇号了，上海这个不是拍吗？ 对，你拍完不也得给钱吗？ 但是它跟摇号的两种概念。 你先摇，然后再付钱嘛，这两个步骤你都要有，才能拿到这个车牌。那么说回这个话题啊，还是说回我们这个啊，今天比较核心的一个话题，就天津。那丁一是跟我介绍的时候是在啊，北京工作，但好像是在天津两地跑这样一个状态是吗？ 对，目前是两边跑吧。 频率大概咋样？ 大概每周可能去个两三天吧，大概 去北京是吧？ 对，但是也不固定，就是有时会做一些项目在这边。 嗯，其实感觉这种通勤还挺累的，因为那时候一直想我在天津有房子，然后我在北京上班，这样通勤是不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事儿？然后我这段时间来到北京，我发现这个通勤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你发现虽然这个京津城际它是三分钟， 但是你到了北京之后，你的起点是从北京南站开始， 对啊， 不是 你 的工作单位。 你那两段时间还有，所以你得一块加上，大概通勤距离三个小时到天津家里，从北京现在住的地方，其实还是很远的， 对 吧？对， 而且其实经济上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实惠的一个选择。 而且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好买票。对天津的这个城际，我一般 它其实就是天津不像日本这么发达吧，因为你像日本它是那种你哪怕住在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那个城镇里面，直接去东京上班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首先它直接你出了门就可以直接上车，上了车直接就到达你那个东京市中心，可能公司门口就下了车就上班了。而且它有一个指定席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只要是常年买这个票，你指定好了就是固定这个时间，或者说你就有这个席位的话，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现在天津北京主要问题就是你可能路上的时间是那个到了南站然后买不着票，可能要等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在南站，你才能可能你要拿到一个小时之后的票，你才能上车去天津，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对，其实给我感受，因为我是提前买，然后有我第一次就是来北京的时候，也不能说第一次来北京，就是我来北京出差，我第一天我想回天津，然后回天津我看六日的票，我一想就是大概什么时候买，我一般周五看发现就没票了。我发现这个工作日在北京，然后六日回天津，这样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其实你会发现京津城际它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开的频次有点像地铁那种频次，但它还是不够用，还是要抢票，还是要提前买，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时间很难把控。我本科的时候来北京玩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就因为提前买票然后就没赶上，对时间不太好把控。 那定义以后会有长居北京的打算吗？ 我其实很早，大概2010年就长居北京，住了很多年了。对，这是其实就是算是逃离北上广吧，就是尽量能不在那个北京这些地方待着，因为就是生活上各方面其实都不是特别爽，还是说在小一些的城市比较好一些。 其实我上海，我感觉我要比天津更了解的一个城市，或者我待的时间要更长。那我来北京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北京这个城市非常的，怎么说，有一点压抑，不能说非常，就有一点压抑。甭管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工作的原因或怎么样，反正我感觉并不像给我像上海感觉那么好。而且我在北京感觉到每个人都很累，这是让我第一的感觉。 一线城市的通病。 那上海就很，上海的这种感觉很弱。 对，上海人他们有生活， 是他们就主打精致嘛，就是这样。我挣钱是为了什么？我挣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北京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可能不太会留在，当然我可能没有能力能留在这里啊，可能我也不太会选择这里。好，那么就说回这个天津啊，其实我在上海待了真的非常多年，但在我看来，我感觉最大一个点，上海包括很多其他城市吧，就很少有天津人。天津人好像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爱出天津，包括我那阵儿报志愿啊，填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人都在报天津的大学，包括一些不好的，不是那么好的学校，不能说不好的学校，分儿都被捧得非常高。天津人有一种特别安土重迁的感觉在里面，就是我特别不想离开这个城市。 其实你要说哪个地方的人可能都会有一点，但是我之前还没有感觉特别深刻。然后还记得 本科的时候我上课嘛，然后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查户口，他就会问每个同学来自哪儿，然后他问我来自哪儿，我说来自天津，他就特别惊讶，他说为什么会来上海上大学，然后我就说想到外面走走看看，然后他就说那你户口迁出来了吗，我说迁出来了，然后他就沉默了。 你同学有去外地的？ 不算特别多， 其实给我感觉特别少，我不知道你那边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天津人给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出去。 嗯，确实是挺少的，但是就是说来也巧，我当时就是 出去了， 去的上海，我也是在上海上的学。 哦， 对，所以说我对上海就是也挺有感情的嘛，因为我可能就是跟其他天津人不太一样，其他天津人就是普遍的那种有点儿小市民的那种思想，他们觉得可能你在天津上一个好点的二本啊，比如说农学院啊那种地方，他要的学校好，但是我宁愿选择去大城市去见世面，去一个三本或者更差的学校，我也不愿意留在天津或者说更次的一个四线那种小城镇里边去上一个好点大学。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对你的人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已经想明白，他就是愿意让孩子去那些大城市去感受啊，那整个的城市的那些个氛围啊，将来或者留下来工作，其实对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就是刚才说到那个高铁的问题嘛，现在天津人不是说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愿意去很远的地方，因为身边走的就是北京嘛。你看现在你周五晚上如果回来的话，你假如6点到了南站，有可能只能抢到9点的那个票，他就特别特别多人，天津人都去北京工作了，所以说他其实还是挺愿意出去，只不过离家近就行，别太远。你要弄到深圳，其实没有多少人天津人愿意去，对吧？可能得半年回来一趟，所以说你每周回来一趟，他们其实非常愿意出去的。对，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几乎现在你去每一个互联网公司，都会有一两个天津人。 你是说在哪儿？北京的互联网公司？ 对，北京的互联网公司 是 非常非常普遍。 其实我那天看那个就人口流出的那个比例图嘛，到天津这边就是负的了。就别的城市都是人才流入，可能到天津这边就人才流出，就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嘛。所以政策上可能就是更倾向， 其实也不只是天津，因为北京就是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周围那些资源全都吸过去了，对吧？你想我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到北京了，然后工资可能翻了4-5倍，没有人会留在天津的，对吧？大家都愿意去那边就是辛苦一下租个房，然后每周回来能挣很多钱，所以说大家都还是比较倾向于去走出去。 所以说本质原因还是天津的这个就业环境没有那么有吸引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包括静理当初看职位的时候，就天津超算在滨海有个超算中心，然后我上学那阵儿，很多年前，大概是我做什么时候，我那阵儿写前端的那个时候，给我工资大概是16K 好像是多少，然后我看那个超算中心他的要求就是跟你那个专业特别匹配，就是并行计算这块儿，然后他要博士学历，然后最后也给6000的工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啊，对吧？你这样一个薪资， 对，我记得要求很高，他要求精通各种就是并行框架，这种其实你已经可以在就是绝大多数那些那个硬件企业里已经就是能做一个高级工程师这样一个职位了。 当然他可能是国企，他可能给一些其他的待遇去补一下嘛，比如说住房啊，包括怎么样，但你本质上你这样一个薪资给出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在天津的时候。 但是就如果说非要说他的竞争力，可能就在于他会给你就是编制嘛，然后你如果在这个城市留下来，其实他比较有吸引力的还是他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其实你要说工资待遇，这倒还另说。 其实我觉得也跟就是国内的这种就是行业的趋势有关，大家都是 倾向于那些个互联网行业、高新行业，所以说不只是天津啊，你像武汉啊、湖南啊这些个城市，其实完全没有什么互联网行业，大家都只能奔北上广，因为只有这些高新的行业，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在这些城市嘛。但是你比如说我之前前几天去荷兰，你就会发现人家那儿没有说什么互联网高薪，其他行业就是低薪的，人家一个马路上修路的工人可能每个月就能拿到7000-8000欧元，就非常非常高啊。你只是用代码写代码的工人，我只是一个每天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俩人没有任何区别，你知道吗？而且可能那个工人比你写代码的要享受的福利更好，所以说他们那边就没有这些个差别化的东西，咱这儿其实不一样，对吧？你说你是一个写代码，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高薪的，但是可能其他的服务员啊或者什么，一看就是那种完全就是差距拉开了嘛。所以说，只有北上广深这些地方聚集了互联网这些人才，其他的小城市不止天津，所有地方都一样。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这种综合的经济情况啊，包括怎么样，是跟国外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互联网这样一个比较异类的东西呢，又把这个啊，它一枝独秀了，把这个收入包括前景都挑起来了，所以给我们一种错觉，觉得可能我们的经济形势或怎么样会更好。但其实可能就是互联网比较明显，或者说他们的人更有话语权。因为你会发现目前互联网的现状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状吧，包括资本都在遇冷，包括裁员这样一个情况，它在趋于平和、趋于冷静的一个阶段。 嗯，我在看到就是大家都挤破头要就是从事互联网相关的这种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算比较担忧的，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国和就是国外还是有很大的贫富差距的，就是他们的人工成本非常高，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像这些996的问题啊这种，我们就是你就算不干也会很多人会去干，这种情况其实就还是挺令人担忧的。 其实都说人口红利在衰退，但还是有，对吧？你看像美团、饿了么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在还是在用人力这样一个帮你省人力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虽然说像那些就是高级软件工程师也好，算法工程师也好，这种其实到头来总让我感觉还是一个就是人口密集型的这样一个产业，就还是 劳动密集型， 还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廉价劳动力的感觉。 从你学术的角度，你感觉我们目前的这个啊，怎么说，就是啊，计算机水平或怎么样，有没有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位啊？ 其实要说学术地位的话，可能像那些反而是那些就是所谓的劝退专业，就是那种材料啊然后化工啊这些，其实我国还比较有就有那种就话语权嘛，在学术上的。但是 那为什么他们待遇不行呢？不都被劝退了吗？ 可能就是学术和工程到底还是两个概念，就是它中间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一种问题，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就把他们真正挂钩，真正产业化。就很多学科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就可能还是跟就是国家重不重视，然后就是待遇给不给到，职称能不能评上，这种就是看起来非常实际的问题就关系非常大。就是为什么软件计算机大家都就是这些年是热门学科，大家都想学，因为是国家重视，觉得这一块能够把就是我国经济带起来。但实际上就学术的这一块来说，就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怎么说，我国在就是这种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方面就比较厉害的人物，但是大部分来说就是其实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应用的一个状态。 嗯， 对，其实创新还是有限，说实话创新还是有限。 其实我还是想说回来，就是说就是天津没有互联网企业这事儿，我觉得我不是太认同。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北京的企业，他们都会把就是互联网企业，他都会把一些部门搬到天津来做，但是可能就是 还是一个人力成本的考量，包括像今日头条的审核，包括像三六零的一客服，他们都会搬到天津来做。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奇怪的一个事情，也不能说奇怪吧，比较就让我感到啊，天津是有能发展互联网的这个前景嘛，我比较好奇。就丁丁，你感觉在天津的话会有比较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吗？ 嗯，那其实主要也得看政策，除非是就是政府说你北京几家头部公司必须搬到那边去，然后呢、 不是这种强硬的政策，就是它本身的这种， 那其实很难有，因为人才留不住、嗯、 都去北京了。 对，有的那些个分公司在天津其实就是边缘的行业吧，就比如审核，这其实也不只是天津，像山东啊、成都啊这些都有他们的分公司，他只是每个城市都建一个分公司呢，吸引一部分这些边缘人才，然后降低成本嘛。他不只是就是只针对一个城市，哪个城市他都会广撒网，每一个城市都会聚集一点人去做这些个边缘的工作嘛。 那我觉得这反而不是天津的问题啊，就是你北京太强了，你把所有人都吸过去了。 二线二三线城市都一样。 嗯，其实我觉得倒不见得，我觉得和那个其他的就是二线新一线城市来比的话，我觉得可能天津在就是政府想做就是新企业的这些事情上面，他的态度其实不是特别的 坚决吗？ 对，他的态度其实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正面。 我觉得天津可能比其他城市情况更糟一些，因为就是离北京太近了。你像杭州它可以出来阿里巴巴，成都其实也有一些个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像做游戏的或者说其他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天津就是太近太近了，一旦有人才其实立马都被吸引到北京去了，很难说就是扎根下来去做大一个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就是江浙沪以上海为中心，它就能有一个对周围的城市有一个带动作用，像京津冀这样的城市，可能北京作为中心的话，它的带动能力就不是那么强，反而是一种压制的一种趋势。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呢？你看上海的地铁大概它有修到昆山，它对周围的城市有一个辐射作用，而北京这种辐射作用就很小。 嗯，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天津是一个直辖市，就是它是个直辖市的主要关键问题就在于，就是得从政治方面去分析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建设这个城市的话，你可能就只需要在天津就用最短的时间干出最能够体现你政绩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你就要被调到中央。 对，就是一个跳板呗。 对，所以说你这个你要想什么事情能让你就是有这样最大的性价比，反正肯定不是那些就是做实事有实际效用的事。 有可能，但是这个跟这个城市的特点有关系吗？因为你会发现你就算到了北京，你 是说人的性格的特点还是什么？ 不是，我是从一个长久的，我是从一个长久的考量，就是说我可以到北京干几年，那然后呢？然后是怎么打算呢？那如果说就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可能留不住啊。那他接下来会怎么选呢？不是是继续在北京打拼吗？还是说在天津就是回天津？因为我这方面的朋友不是很多，就是我不知道丁一你有没有这方面，就是在北京发展一段时间，他们的一些后续的抉择是怎样的？ 嗯，我觉得如果是互联网行业或者其他的高新行业的话，一般都会扎根下来， 扎根下来留在北京。 对，在北京买房，他因为他回不去，回去除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有自己的创业，有自己的公司， 对，不然没有对口岗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真的混得不好，对吧？因为刚才就说这个有一种错觉，就像是互联网是一种高薪的行业，大家都扎进去了，然后你可能过几年你会发现其实互联网上面这些行业这些人 只是最普通的那个那个打工者，也都是搬砖的。真正牛逼的，就比如说我那些同学，他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出去呢？就有些，比如说自个儿开火锅店，有些可能就在赛博电脑上自己弄一个摊位，他卖电脑，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干，就反正都有各种各样的小买卖。你想，他可能一睁眼就要发二三十万的工资给那些个员工，要每个月最少最少也能挣个五六万，就是那种小老板那种角色。你想在天津这种城市，这个收入还要养这些员工，那简直就是横着走，他完全不需要去哪个城市再发展，对吧？所以说这些人其实是比这个高薪互联网那些个搬砖这些民工要就是生活的好得多。所以说这些人他根本不会出去。 嗯，那他们是有一些资源吗？资源的扶持吗？还是什么？就是自己靠 闯荡？其实也是自己很多年闯荡出来的。 嗯，其实我比较好奇啊，你刚才谈到说就是厉害人就是不回天津了，就留在北京。我不知道你这个说的时间段是大概怎样一个时间，比如说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北京，什么时候留下来了？ 大概可能混个七八年左右就应该能留下来，比如说混到了一个公司高管的职位，然后也有条件买房啊，也生孩子，在这边就会留下来。 我不知道目前这种难度有没有变大，就说留在北京的难度有没有比以前要更大。如果以现在的形式来看，它包括它的限购政策，包括它的这种房价的趋势，包括它对啊人的友好度上，我觉得要比以前要难很多。 我觉得难度挺大的。 是吧？它是 在 变化的。 在一线城市里都算难度挺大的。 静理的同学目前是怎样一个情况？ 你是说就是在北京求学的同学吗？ 包括求学工作。 然后我当时我们班有大概半个班都去北京上学了，但是就除了现在还在北京读，就是读博的，因为读硕士的已经毕业了嘛，就除了读博的以外基本上都回天津了，就没有留在北京。 回天津干什么呢？我是说干什么工作？ 就是类似于公务员。然后就反正就有事业编的那种，就是反正是反正我父母这一就是这个圈子里都觉得是就是铁饭碗的工作。 所以说天津还是一个比较，或者说很多城市都是比较觉得公务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过，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裁员会开始。 是。而且另一方面啊，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天津人不出天津，现在来看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在外地包括上学工作，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在天津，我这些麻烦会少很多，对吧？包括我的搬家，包括我的一些啊，我不用那么折腾。那我离开之后，我这个难度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我觉得我这个难度对我不是事儿，但我没有想到说我真正出去之后这个问题确实很严峻。所以说我不太确定他们是已经有想到这个问题很严峻了吗？还是说已经决定不选择出去？如果从功利主义那种角度去权衡的角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趋利避害的一个角度，你可以活得很舒服。 嗯，但是哦，对，刚才我其实还有一半的话没有说完，我说的我在北京上学的同学都回天津了，对吧？但是呢，去江浙沪上学的同学都没有回天津。 还没上完学还是？ 对，我现在有上完学的，然后甚至就是从人大毕业的同学跑去上海落户了，就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解释。 嗯，丁一是在上海上的学。 嗯，对。 你感觉天津跟上海有什么不同处吗？其实我先说我对这两个城市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城市是最像的城市，都是一样，是他们是水文崇拜嘛，天津是海河，那边是黄浦江。然后第二个就是殖民地崇拜嘛，我们这边有那种五大道是吧，那边有那种叫什么法租界，这个租界那个租界，但是现在不能叫了，包括上海的外滩。而且上海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从国外回来之后，你发现你会怀疑我回到国内了吗？就是它那种建筑你让你感觉可能就是在国外。 但实际上天津的洋楼更多，我在那个就是国外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天大读 读过本科的一个留学生，然后他就说那个你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看着都像天津。 就刚才我谈到说，就天津跟上海比较像的两个点啊，一个就是对河的这种崇拜啊，还有对异国的建筑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都是一个民国的时候崛起非常快非常强的城市，像上海跟天津都是非常顶级的城市。 因为是口岸， 对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上海一直就是发展起来，但天津就是开始慢慢慢慢从八九十年代，也不能说八九十年代吧，从七八十年代八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衰落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种国企改制，就天津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衰败下去了。 嗯， 上海就一直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强。丁一，你感觉就是为什么、就是、 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吧，不太适合谈， 是吧？ 对，因为当时的领导人不就是上海人嘛，所以说他大力扶持上海，而且确实上海是比天津更有利的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你只能说民国时期两个城市可能不相上下，但现在其实你看天津还不如那个昆山这种城市了，更别提上海已经差了好几个量级了，完全就不能一起比。 对，先说一些比较客观的因素吧，就是你像其实对于说是气候特点的话，我觉得还是上海更适合发展一点，因为天津的冬天它的港口会结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在就是建设这种就是港口的时候就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但上海给我的感觉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互联网或者经常谈到的说金融城市，其实上海是一个工业重镇。 对，它工业， 上海有汽车，上海有它的制造业非常的发达，但我不知道天津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因为天津给我的感觉就是市区市内六区跟四幺五线它不是一个，所以说这个又是跟上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地铁的辐射面更广嘛。但天津这种割裂感就很强，而且这一点让我想到天津有一个问题，就是建地铁非常慢。我中学在建的一条地铁到现在了快多少年，快十年啊，现在还没有建好。我去年还是前年看新闻，就是说就负责建地铁的那个人就是因为他这种不作为就被下了， 被撤职了，我知道这个。 所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上海那种推进地铁那种基建能力就天津就没办法复现。而且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天津人对修地铁有些抵触的，就是我家门口那个地铁站，我那天去看他的那种工期，他自己贴了个条，他写的是2019年7月完工，但我把那条撕开一看，他写的是更前的时间，等于说他改了一个时间，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 嗯， 但是你这样一想就觉得可能政府或者他办公的效率非常低，但其实不是，但其实是有人在拉横幅，就觉得修这个地铁对他影响不好，会影响它的楼的建筑，但是上海人可能不那么想，他会盼着修地铁， 这样房子涨价， 方便一方便，然后一个第二个是房子涨价，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天津这种发展情况不如北京或不如别的城市，是不是有人的原因？ 我觉得主要就是人和政策原因，因为天津其实建设的话并不慢，我就记得之前有一年还是冬奥会还是什么，就需要建一些个什么东西。特别快特别快，几个月就搞定了，但是如果可能就是上面给下的有些压力或者什么的，他们就非常快就能搞定，如果没有这上面政策，可能比如说建一个地铁真的是得建十年。 对，你说要人的问题，我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我妈单位附近信号特别差，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都要走，就是走到单位门口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附近那个基站被小区投诉了，说是有辐射，然后信号差了之后他们又去投诉了，说是信号差。 我觉得这个问题，刚才你谈那个信号基站问题，我觉得哪儿都会有这样人去做，我只是觉得啊，有没有普遍性的不这么以偏概全的一个解释，比如说很多人聊到天津人就会谈小富即安，就偏这种就不思进取，这样的评价会特别多。我不知道你们会认可这样的评价吗？就是我为什么要那么累呢？那么累的活着呢？而且有一个数据，有一天看到特别有意思，就是天津的自杀率是所有城市里最低的，在中国的城市里。 我觉得我甚至有点赞同，虽然听起来很像批判大会。 你是赞同什么？ 就是就得过且过这样一个心态，其实我也有，因为我那个在天津上十几年学嘛，然后我对于就是知识的这样一个态度，其实还不是说那种追求完美。 我觉得人人都会这样吧，就是你会发现我那阵儿我看那个天津的一些电视剧，像《阳光》这种电视剧，他那种就非常符号化，对吧？就天津人那种说话的这种风格，包括他的这种办事的方法。但后来我会发现，我遇到别的天津人，我发现有一部分人，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一个符号给我的感觉，他们就是这样的。包括有时候在想，就是生活不应该是去够特别难的东西。 可能这算是一个性格特点吧，但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你有的时候过于追求那种就是名次啊之类的，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所以说，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是不是这个标签是不是对的？小富即安，或者说不思进取，对普遍的天津人来说，因为我身边的天津人可能越来越少，因为我离开天津的时间越来越长。丁一，你感觉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吗？或者能大面铺开的吗？ 我觉得不算特别客观，但也至少说明了一些问题吧，因为他真的不像，就是浙江那些人，像湖北啊，或者说南方，普遍他们有一种特别拼、特别狠的那种劲儿，而且他们真的是走出去是非常非常抱团，大家一起去做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天津，其实天津就是那些非常有钱人，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比如他们能什么什么帮，就是比如说一群湖北人来弄一个湖北帮，特别抱团，他们可能会搞房地产啊，或者搞什么。现在天津所有那些有钱人，其实都是那些外地人，慢慢发展几十年就扎根在这边了。反而本地人其实就是普遍都是属于那种老百姓没什么钱的。当然，就是郊区除外啊，郊区他们那些个有石油或者是有地的那些是另外有钱的那一批天津人。 但是这个帮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出去才有帮，如果不出去的话，你成不了一个帮。 对，其实很多城市都有这种问题。你像成都那些人更懒，整天就是打麻将，或者他们其实更是那种，把用在天津这个词儿，你套在他们身上其实更合适，对吧？对，他本地人都会有这种惰性嘛。 有可能就是因为那种就是求学过程中竞争太小了。然后这种就是一直以来的优良环境。 这跟地理有关系吗？比如说南方，它可能山比较多，它可能必须要出去，或者说它可能必须要跟人接触，做一些贸易。而天津这方面可能就平原，而 不 且山 是， 比较少。 现在这个因素就是不是特别的，我觉得不是特别关键，主要是还是人口的问题吧。你每年看看，就是高考各个省份都是多少人去参加考试，你就懂了。 现在天津是多少人？大概几万人？六七万人有吗？高考一年。 现在不知道，我那年是，我记得理科只有6万人。 差不多吧。 你知道像湖北一年有多少人吗？60万人参加高考。 但是人口多啊，它面积更大。 但是他们那个每个学校就是招的人数和天津甚至是差不多的，像那种就是顶尖学府招的人跟天津是差不多的，名额是差不多的，然后但是这个比例就相差的非常厉害，所以说他们必须要特别拼，特别的追求完美，才能就是到达和你一样的高度。 所以说，反而天津是有这个教育优势的，它可以以这个为卖点，拉拢人过来。其实我衡量一 确 个 实 城 是。 市，衡量一个城市它能不能留住人才，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比如说天南大的外地的考生、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留不留在天津，我觉得这是一个考核非常重的因素，对吧？你一个外地人来到天津上学，比如说特别好的学校，就天南大这样的学校，你不走，你还在这儿工作，就说明这个城市对你非常有吸引力，是一个人才流入城市。 我猜测有可能是不得不吧，就是因为你要是想留在北京的话，他还是比较看重就是本地的学校，因为北京的教育资源也很雄厚嘛。就其实他倒不是特别的认天津的学校，我感觉。 天南大这样的学校不认 吗？我觉得可能地位在他们心里不如北邮、这北理这些吧。 嗯，就你谈到说可能，另外一个南方的城市，他的学校可能并不受北方认可，你是觉得这样吗？ 你说南方学校不受北方认可，那你看是什么学校了？ 就特别也是比较一个级别的学校。 那是肯定啊，肯定。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这种名气啊。我不觉得北京会觉得可能我觉得北邮更好，我不用上海交大的，我为什么要这样？ 上海交大那肯定就是这不是一个 或华东这样的学校，为什么呢？这个应该没有地域性高校。 有的有的。 我觉得全国人民其实你一提南大，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可能是南京大学，没有人觉得会是南开大学。它的知名度其实也就在天津还有一点，但是在到南方根本。人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是什么大学，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天南大挺有名的，真挺有名的。他对外地人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对，反正比我们学校有知名度。 嗯、那其实丁一是走了很多的国家跟城市的， 嗯， 这几年，那你感觉就是发现走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比来看的话，你感觉天津的优势跟劣势都有哪些？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天津的劣势肯定是有很多很多，优势嘛，其实我并没有就是能特别感受出来。 但是你现在生活的城市天津，你留在了这个城市， 对， 所以说你可能他对你的吸引力要更大，所以说你感觉最吸引你的地方、 嗯、 就我不在其他城市定居，就抛去这种能不能定居的问题之后，你感觉天津的吸引力对你是什么最大的？ 说白可能就是还是说家在这吧，因为有父母，然后有同学这个圈子，然后相对的物价生活水平可能更低一些。 嗯， 对，主要还是因为北京生活水平太高，而且过得并不舒服嘛，所以说天津一对比的话是相对好一些。 但是你是经过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你才决定回到天津的，而不是上来就决定我要在天津。 嗯，对。 嗯，有什么一个契机吗？决定让你回到天津，一个事件吗？或者一个节点吗？ 也没有吧，就是觉得在北京待的时间太长有点腻了，而且就是非常不喜欢北京的那种生活的方式，但其实上海是挺好的。 嗯， 对，因为上海整体它各方面都是其实都是在学日本嘛，小而精那种非常洋气那种感觉，所以说其实上海就是我还是比较愿意能待在那个城市的。 嗯， 对。 你目前是在天津有自己的公司？ 嗯，对。 所以说你是会在天津有自己的互联网公司，这不是选择在天津开了吗？没有在北京开。 嗯，主要也是因为政策吧，相对比较便宜、 嗯、 而且上税等各方面也是比较划算的嘛。 嗯，那他在招人才方面会方便一些吗？你感觉有什么困难吗？在天津， 嗯， 跟北京相比的话 还是挺困难的，就是有一些人才也不是说那种认知上就是没有到那种高度的那种人才，说白了就是还是比较土一些吧。 那和你共事的人大部分是天津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比较多？ 嗯，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外地人？ 对。 嗯，你有面过天津人是吧？ 嗯，没有面过多少吧，反正接触过一些，包括有一些个互联网公司，就是整体感觉完全是跟北京上海没法比那种。 嗯，就跟他们聊了很多天津的不好啊，就聊了很多就缺点或怎么样，就是我感觉天津还是有优点的啊，包括他在说话的节奏上就感觉你很有幽默感，这方面算是一个基因的优势、 嗯、 我在刚开学的时候，我去应聘那个学生会，然后我还没怎么介绍，我说啊，我来自天津，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过了，然后那个就是当时那负责人跟我说，他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很有幽默感，他就要我。 嗯， 对，他就是以为我很有幽默感，但实际上我并不爱说话。 丁一，你平时跟人说话会用普通话还是天津话？ 嗯，外地人基本上都是普通话。 嗯， 对，然后反正经过多年慢慢也习惯了吧。 嗯，但我感觉天津人说话会往北京话那边带。 你如果真的说天津话，就是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嗯， 就是你说普通话可能会比较正经，如果你说天津话的话，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可能都会说出来。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更应该用天津话录。 对， 其实我会把天津话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不会带出来。虽然说我会就是面试的时候，人会跟我说，我能听出来你是天津人。然后我跟他说，我可能不会刻意的去抛掉一些东西，但会把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说话习惯会不带着。比如说天津话特别喜欢拉长音，包括他的 SH 他会说成 S 那种，爆破音会特别多。我会把这些东西不那么保留着，然后把它融成啊普通话里面。 嗯，主要是天津话就是真的上不了台面，它是属于那种听起来就比较痞的那种话，而且你看如果在饭馆里几个人天人喝完酒那种就是大声的喧哗，那种感觉就像是几个人要打架似的。或者说你有时可能看就是天津不流行那个玩那个砸六门嘛，这种打牌他们就觉得你互相一喊就特别热闹或者特别有气势，但是外地人听着，我靠，这几个人是不是要动手要打架了？其实并没有。 嗯， 他本身那语言就那种有那种气势，就非常非常像地痞流氓那种感觉。 怎么打谁打谁呀？ 所以说其实并不太好，知道吗？ 天津的音调是往下降的。 嗯， 对，它是落在四声，不能叫四声，它是往下说的，说半截话它不往上走，它往下降下来，有这样一个特点。 嗯，外地人只是在相声里听完觉得对天津话的印象可能是好玩，但真实情况下其实确实挺皮的。 嗯，你感觉天津有地域歧视吗？ 还好吧，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嗯，这种地域歧视是对外地人来说，就他会有很多词儿，老坛儿这种词儿来称呼外地人。其实你会谈到说上海这样城市，他可能地域歧视比较重，但我并没有太明显感到，我反而觉得天津可能这方面会比较重，但我不能分辨出他是服务业不发达，或者他的那种态度给我感觉不好，还是说他对外地人专门是这样。你包括我去医院，包括去一些坐滴滴，他给我的感觉都不像上海那样有这种服务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天津会缺少这种我付了钱或者你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服务态度。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挺不能接受。我包括这些聊了很多的一个天津不好，我觉得最不能让我接受一点就是咱们没有一个服务态度在这里面。我花了钱，但我没有得到应有的服务的态度，所以说我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一点。我不知道您目前在生活中有没有接触到这一点比较明显。 嗯，我觉得天津的劣势其实就在于，嗯，也不能说不好吧，就是整体的素质比较低。 嗯， 比如说你现在去车站地铁里还能经常看到那种完全没有秩序，也从来都不懂得先下后上，或者你上了电梯，人家你看其他城市他们已经默默就是多年形成习惯，就是你上电梯都是站在右侧，然后左侧空出来让人家就是可以快速上去，它是非常分得非常清晰的。而且你看就是南方那些城市，你右拐的车肯定是让着行人的，现在慢慢现在天津也有这个政策，你不让的话他会罚钱， 就是说其实政府没有大力的推进这些事情。北京以前是每个地铁底下都站好多老太太去举那旗子去管这些事情，教你怎么做，然后经过多年的驯化，慢慢人就有素质。天津从来没有，天津反而说是会迁就这些个不守规矩的人。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过红绿灯，天津人会那种大路口啊，天津会比如说对吧，直行的已经红灯了，他要是左拐，要另外马路对面就是有一批部分人就等不了，先站在马路中间了。 嗯， 后来天津政策是什么呢？在中间修了一个台儿，让他们站在台上，所以就不容易出事嘛。 嗯， 他们就是为了迁就这些不守规矩的人。 嗯， 就是很奇葩嘛，人家地方可能是会有一些政策去教他们或者罚他们，这到了天津反而会迁就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所以导致整体都非常不守规矩。 嗯， 这是就是天津，我觉得永远其实在我心里就是一个三线城市那种水平的，就是因为素质，整体素质太差。 那好，刚才我们聊了还是很多的啊，天津的负面。其实我是想把这个节目往聊天津好的地方去走，但是发现， 但其实也有好的。你看这两年其实就是发展各个方面都挺快的嘛。 嗯， 对，也在大力发展。因为可能你们不知道，我那时就是04到08上大学嘛。上海当时我上大学是根本就没有，大概也就两三个地铁。不像现在都那么多，十几个。当时上海也是非常非常落后的，你都不能想象。像其他那些周边的区也是就跟郊区一样，也没有说像现在就连的那么整个城市都连起来那种感觉，也是有点分离那种状态。但是他们就是发展非常快，他们是大步的往前奔跑，咱是慢慢走那种形式。 嗯， 所以说人家可能一年发展的就是相当于咱十年，但是现在天津其实已经在发展很快了嘛。 嗯，其实我比较想聊一个就是当下比较近的一个事儿，就北京现在在搞夜经济，但是呢它这个夜经济呢啊，之前它是在做拆墙打洞，打掉了一些原本的一些啊商贩吧，它现在想把这个夜经济把这个消费的内需拉活。 大排档 可以理解成大排档。天津目前还有这种夜经济吗？你会夜市之类的你会去吗？还有吗现在？因为我 应该也有很多。 嗯，因为天津最近在整这种违章建筑，劲儿跟北京是差不多的。滨江道附近不有一个啊、小吃街嘛，然后最近也是没有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北京政府也开始搞这个夜经济。那网上那天看谁大象公会那篇文章就说，你搞这个夜经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前是把它打掉了，你想以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身份，强行按你的意愿去把它拆掉，让你更规范化，但你会发现规范化之后人们不来了，人们都走了。所以说就是刚才丁一谈到说我对这个啊执政者他可能对这个不守规矩的人他有一个谦容纵容，但我觉得反而他是一个管的太多了。 我觉得对于个体户来说，天津实在是太过于一刀切了。就是你像因为我妈工作的地方是在河东嘛，然后那一片地方就是现在是门帘改造，就是那个门帘一律不让做了，就是说你居民楼一楼是不能存在门帘了。以前会有那些就是小卖部啊之类的，就是剪头发的地方，然后现在都不让做了。然后但是呢就是相对比于就是上海，就上海那个 上海也一样，也不让你开门了。上海那个哪儿那个龙虾一条街大世界那边也快零零散散商户全没了，不像四川成都你可以摆出来整个一片都摆出来。 就是它的整改是有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有那种分寸的。就比如说就是那种原来是小吃摊嘛，就原来都是一些整改之后是一些就是自己搭的那种棚子，然后就可以撤走的那种，然后影响市容，但是不是说让他们完全不让干了，是给他们就是一个统一标准的一个小推车，然后给他们办营业执照，然后他们每天还是在那里摆摊，然后他们到了就是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把那个小推车推走。是这样整改的。 然后这样就是小区的居民还是有早点可以吃。 丁一，你目前吃早点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没有。 没有，那你以前吃那些早点铺还在吗？ 嗯，有些没了，但是天津那些个就是传统那些东西还是保留的挺好的。 嗯，但是他可能他的这种天津，我不知道天津这种品牌意识很弱，我觉得他对起名特别随意，就很难留下来。举个例子，可能就是 二锅包子， 对，这个节那个节，什么这个傻子烧烤，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难去你打出品牌化。因为上海那种包括老字号，北京的老字号都能打出来，天津这种好像就特别随意，你只能，你这样的名字虽然很有亲和力，但是你只能覆盖就是这一片的人群，很难去打出去。我觉得这天津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品牌意识要加强，对吧？那好，那么这期节目聊了很多的这个天津的一些话题啊，那总体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态度吧，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嗯，还是希望它能变得更好嘛，对吧？这个城市，那我们最后还是聊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我谈到说，我希望天津能最改进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服务态度能够提升上来。那另外两位丁一、敬礼，你们觉得天津，你们最希望改变的一点是什么？敬礼先来吧。 嗯，我觉得最应该改变的就是那种办事需要求人的这样一种理念吧。 这个好像北方城市比较明显，其实你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现在是我们在扫黑除恶嘛，不可想象就是河东区是存在黑社会的，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嗯， 就比如说一个、 嗯、 一个市场，我收保护费，那现在这收保护人就被端进去了，扫黑除恶的时候，这个事情你可能别的城市像上海可能北京可能比较少，但可能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种事情。 对，我上学的时候还挺 乱的。但我觉得天津这样的城市，这样的认知，我觉得不是太能接受啊。还是最近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是吧？嗯，那丁一觉得天津，你觉得比较想改进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嗯， 或者你对他可能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就是，比如刚才说的整体的那些态度，但是其实这是北方人的通病，大部分都不能像人家日本或者说香港那种态度这么好。其实最想改进的就是还是整体素质问题。 嗯， 对，这是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惯性，如果大家都习惯了那种就是你看北京人为什么，不是北京人，是在北京生活人为什么渐渐都会形成一个习惯，因为大家都是从外地来，他刚来到一个陌生城市，他其实也是就是畏手畏脚的那种，不太知道该这个城市怎么生活，所以说别人怎么做大家他也怎么做，就跟着一起学，所以说慢慢都会形成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就是习惯吧，这些素质也会比较高。但是天津可能自己在家生活惯了，这就是自己的地盘，而且有些就是你比如说那些黑车司机，这是一个就是 现在还能看到吗？黑车司机 也有很多，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有损天津市颜面的一个事情。你看问问那些外地人都上过当，一提天津就知道黑车司机，这是一个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你们现在不有滴滴会好一点吗？这种情况。 对，但是 网约车 你下了火车就还有很多这种招手要拦问你上不上车的。 嗯，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讨厌天津或者对天津有不好印象，都是就这些个没素人说或者说就是比较恶意的人去造成的嘛。 嗯，小部分人。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问题，你这个城市真正发展起来了，就会有更多就是优秀的人才，他们会就是提高这个城市的整体素质。 但你这是一个死循环，你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环境就吸引不了人来，就没办法把这环境建设得更好，对吧？这是一个你也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反正现在情况就这样，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商环境、学习环境，反正是对吸引人才这方面不是太有吸引力。虽然说我们有一个怎么说那种不能说教育好吧，就是一个升学的指标，对吧？对吧？名额，说白就是名额嘛。那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生活的成本，我觉得比较低， 嗯， 对吧？这两个因素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那刚才谈到的说，包括服务意识，包括像谈到的 啊，整体的素质，这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我觉得很长期的一个时间段里，他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现状。 嗯， 我觉得是这样。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大概聊到这儿。那这期有一个彩蛋，就是刚才丁一谈到说那个，左行右立。其实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这个是上海政府前段时间一直在推，但是这个事情是其实是不对，因为你站在左边，右边的人在上，右边的人在行走，就对电梯的损耗是不平均的，就它经常得换，而且你在电梯上走动会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说这个左行右立是他们前很早以前3-4年前在提的一个事儿，但现在咱们不怎么提。但是问题是现在上海人经常左行右立，大家都站在右边，那左边开始走，其实这个事情是对电梯的安全包括你自己的安全都特别不好。另外一个彩蛋呢，就是刚谈到网约车的话题，就是对比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城市来说，北京跟上海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约车需要本地人才能开，天津好像不需要本地人才能开吧，没有那么严的标准。但上海包括北京是非常严厉的，包括前段时间他们交管局的好像对滴滴就做了一个处罚，发现他们70%的人并不是70%司机不是本地人。所以说当时也对这个有一个争论嘛，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本地人才能开呢，对吧？这个事儿到底对不对，大家有一个争论。今天天津大概还是好像不是那么严格。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大概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丁一来，也不能说千里迢迢吧，也是非常赶过来录这期节目。那这期节目就录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拜。